的是我父明星，因何故被白兔带到荒郊，见雕梁想起了二弟 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挑水数不时干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那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两班好在更了，不由到来要解 Yeah!

将我隐藏在后院一连几天，我的门江水淹呐，我把我的来唱，红颜我好比永远在前大滩，我好比鱼儿困了冬天，我好比浪中是多的舟船呐、啊，思来想起我的肝肠断。Thank you.